好，圣洁的平安。谢谢刚才敬拜团的带领哈，是的，让圣灵来充满我们，让光进来驱散黑暗，让爱进来赶走怨恨，让我们每一个人生命都充满丰盛的应许。好的，今天的主题是这是一件美事。经文是在马可福音14:3-9。那因为经文不长，我们一起来读3-9哈。预备好了吗？好，一起来，预备来。耶稣在伯大尼长大，有一个女人拿着有几个人心中很不喜悦，说何用这样枉费香膏呢？这香膏可以卖30多两银子，周济穷人。他们就向那女人生气。耶稣说，由他吧，为什么难为他呢？他在我身上做的是一件美事，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要向他们行善，随时都可以，只是你们不常有我。他所做的是尽他所能的，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第9节最后，我是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这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好，这边谈到一个女人带着一个预备的香膏，打破倒在耶稣的头上。等一下我们会继续来探讨这样的一个里面的内容哈。今天是母亲节，虽然上个礼拜我们已经庆祝过母亲节了，但是仍然要向每一个在座的母亲说母亲节快乐。请你跟你左右旁边的人，如果她是母亲的，请跟她说母亲节快乐。每个母亲节哈，每个母亲都要快乐。好的，所有的母亲快乐，真的是每一个母亲都要快乐哈。好，母亲节是关于一个女人，关于一个妈妈的一个故事。那我思考着在圣经的里面有哪一段经文是跟女人有关哈，所以我刚好在灵修的时候读到这段经文，所以我就今天就用这段经文来跟大家分享。他这边说到是一个第一个是美好的事情，点下一点，好，再点下一点。耶稣说这是一件美事，什么是美呢？我们每一个人呢对美的定义或感受都不同。那世界各国都会有一个选美的一个选美大会，不论从一个人的外貌、仪表、身材、风度、气质，甚至是连他的机智，都要来作为一个美的象征。可是什么是美呢？世人美的标准跟耶稣的美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发现每一个人都在追求一种美，不论是外在的美或者是内在的美，但是这个世界所定义的美，或者是这个世界上的人所在追求的美，和耶稣说的美，耶稣说这是一件美事，有什么不一样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什么是一件美事。好，我们先一起来祷告。慈悲我们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你，今天你召聚你自己的百姓，我们的弟兄姐妹来到你面前，来到圣殿来敬拜你，来聆听你的话语。主啊，是的，恳求你借着你的话语坚定我们的信心，好叫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行走的时候，真的是有信心的来依靠你。主啊，是的，这时候也恳求你接近仆人的口，让仆人所说的满足你的心意。还是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仰望在你手上，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美善的名求，阿门。好，第一个，他为什么这样子是浪费呢？在这段经文里面，有些门徒呢对这个女人说这样子是浪费，有些人反对，有些人不高兴，说应该要救济穷人啊。这个女人从约翰福音的地方我们知道她是谁，她是拉撒路的姐姐，她是玛利亚。对于玛利亚的行为呢，他们耶稣的门徒有些人很不高兴，这里没有说是哪些人，但是我们从其他经文知道，这些反对的门徒当中有一个人是谁，就是卖耶稣的谁，犹大哈，好，就是卖耶稣的犹大。经文说他们很不高兴，而且对玛利亚怎么样，生气。这个生气的原文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带着一种怒目而视的态度，严厉的批评责备他，可能是这样子哈、 哦。你为什么？ 可能是这样的态度，怒目而视，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哈、哦，一种怒目而视的态度来责备玛利亚。为什么门徒会有这样的情绪呢？这件事情不过就只是玛利亚，她甘愿把最好的东西献给耶稣啊，为什么会激起门徒这么大的情绪反应，甚至是严厉的责备玛利亚？我想这个可能跟拿达香膏的昂贵有很大的关系。第二点，拿达香膏它可以卖银30多两银，真拿达香膏大概只有一斤，差不多是330公克，价钱是30多两银，合新台币呢大概是30万到50万左右。当玛利亚打破玉瓶的时候，我想在那一瞬间，全场的人一定用一种不可思议的眼神看着玛利亚的举动。因为当玉瓶一打破的时候，代表着所有的拿达香膏一点一滴都怎么样，无法再收回来了。请点一下，这么昂贵的东西，玛利亚倒出来不是一点点，涂涂抹抹，再倒出一点点，再涂涂抹抹，他把整个玉瓶打碎。就在他打破玉瓶的瞬间，坦白说，50万元就飞了。这对管理财务的犹大来讲是无法接受的事实。第三点，什么是浪费呢？他们说为什么要浪费呢？这些钱可以去周济穷人啊。我认为周济穷人可能是一个理由或者是借口。事实上，他们很心疼这一笔钱，因为这笔钱真的不是一笔小数目。其实说真的啦，50万有哪一个人不觉得心疼？如果是我在当下啊，50万，我可能也会有这样的感觉吧。啊，50万就飞了，应该也会觉得有些懊恼吧，不舍吧。特别是门徒们跟随耶稣这么久了，他们身上都没有什么钱呢。当然，从短短的经文当中，我们看不出来到底是什么原因让门徒这样子气愤，但是我们可以推测。真拿达香膏的价值挑动人心的欲望，让人的心很痒，眼睛很红，所以因此动了怒气。什么是浪费呢？他们以为若是用在更有意义的地方就不是浪费，所以他们说周济穷人是更有意义的，就不是浪费。你们觉得呢？其实我们在教会要做很多的事工都是有意义的，社区的施工是有意义的，客服班的施工是有意义的，幸福小组宣教施工现在也越来越重视长青的施工，还有儿组学青社青夫妻，还有等等等等的很多施工都是有意义的，很多施工都是有意义的。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这些有意义的施工不能够取代谁？不能够取代耶稣。所有的施工若是没有了耶稣基督，所做的任何施工都可能会是一种浪费。这边这样讲，讲到关于施工取代耶稣，可能还这样讲还不是很清楚，等一下我们会再提到讨论到有关于施工取代耶稣的这样一个事情。接下来耶稣的看法是什么呢？耶稣在第7节说，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这是什么意思呢？耶稣把他自己跟穷人做一个对比，所以这句话整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和你们同在。好，这边同在请你们写一下，在你们的学习单上。这句话的重点是什么？到底是谁跟你们同在呢？是我耶稣，还是那些穷人跟你们同在？耶稣他不是每天都跟门徒在一起吗？但是他们心里面各有各自的想法，一直到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们还是不明白耶稣他为什么要死。一个要来成为以色列的弥赛亚的君王，怎么可能会被钉死呢？所以当耶稣被抓的时候，门徒就逃离四散啊，只剩下门彼得一个人，他偷偷的跟在后面。到最后彼得他也怎么样，3次不认主。他 他们跟随耶稣，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的认识耶稣，也没有真正的跟耶稣同在一起。所以耶稣说什么？你们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谁？不常有我和你们同在。耶稣认识他的门徒，他明白门徒的心思，他明白他们的想法。透过玛利亚打破玉瓶，他凸显出一个强烈的对比。门徒跟随耶稣，看见耶稣行神迹奇事，看见耶稣是死人复活，但是他们却万万没有想到耶稣他竟然会死。可是玛利亚呢？玛利亚已经感受到耶稣的死靠近了，所以他把香膏浇灌在耶稣的身上。耶稣说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来预备。好，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玛利亚做的这件事情是多么特别的一件事情。第二大点，他为我做了一件美好的事情。好，这个投影片速度没有跟上我，请注意一下。好，他为我做了一件美好的事情。经文中没有清楚的说明玛利亚的动机是什么。在马太、马可跟约翰福音的记载中，玛利亚她什么都没有说，她没有主动说明是为了什么。她进门之后打碎玉瓶，然后呢就把香膏浇在耶稣的身上。玛利亚的举动严格讲起来是非常的奇怪的，价值50万的香膏她什么也没有说明就直接浇在耶稣的身上。我觉得除非精神有异常哦，我想一个正常人应该不会做这样的事情。难道玛利亚真的知道耶稣将要死吗？你们觉得玛利亚知道耶稣要死吗？哦，我们从两点来看哦，可以判断玛利亚做这件事情是为了耶稣的死而预备。第一点，真拿达香膏是一种非常昂贵非常高级的香膏，它和一般使用的香膏是不同的。而且在那个年代，没有一个女人会把自己积蓄了一辈子，为了自己结婚当天要使用的香膏，就这样子全部都打碎。玛利亚她非比寻常的举动，一定有她背后特别的意义。我认为如果不是玛利亚真正认识耶稣的身份以及他将要发生的事情，她不会在大庭广众下做出这样不合理而且不计代价的决定。而且这个决定呢，让这些门徒怎么样？非常的生气。我想如果有人要对耶稣做什么事情，门徒应该不会有这样的反应吧，应该是很高兴的，很乐意的去接待他才对。可是门徒竟然这么的气愤，为什么？因为玛利亚做的事情怎么样？超乎合情合理的范围，所以一定有他背后特别的意义。第二个是耶稣他自己说的，他说什么？他是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预先浇在我身上。所以从这两个点我们来看，玛利亚可以说她是在 为了耶稣的死做预备。而且从耶稣的话我们可以更加确定玛利亚的行为。耶稣说玛利亚所做的是一件美事。这是一件什么样的美事呢？我们一起来看这是一件什么样的美事。第一点，玛利亚认识耶稣的价值。好，请写上价值在你的学习单上面。耶稣他不止一次两次甚至三次，是三次以上的一再的告诉门徒，预言他自己将要怎么样，将要受死。可是门徒一直都不明白。这个玛利亚呢，在路加福音第10章，他专心听耶稣的讲道，他的姐姐马大忙来忙去的时候，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听着耶稣的道。在路加福音10章42节那里说什么？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耶稣说玛利亚他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然后在约翰福音第11章，耶稣叫玛利亚的弟弟拉撒路从死里复活。所以玛利亚他专注听耶稣的道，玛利亚他看见耶稣叫死人复活，玛利亚的专注，玛利亚的经历，玛利亚对耶稣的认识，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越了门徒对耶稣的认识。耶稣的价值有多少呢？犹大把耶稣卖掉的时候，他卖了多少钱？你记得吗？30，是30什么？30块钱，不是32银哦，是30块钱。 在马太福音26:15那里说，我把他交给你们，你们愿意给我多少钱呢？他们就给了他30块钱。这个和玛利亚真拿达山膏价值的32银子差太远了。对于犹大来说，耶稣的价值远远不及玛利亚的香膏。同样的，对我们来说，耶稣的价值是什么呢？玛利亚看耶稣极为贵重，所以她把最珍贵的完全的摆上，她不是一部分，也不是一半的摆上，而是完全的打破，她一滴也不保留的全然的献给耶稣。我们可以献给耶稣什么呢？耶稣说，奉献那2小钱的寡妇比众人奉献的还多。在路加福音21:2那里说，又见一个穷寡妇投了2小钱，就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穷寡妇所投的比众人还多。重点不在于你奉献多少给耶稣，用数量的多寡来衡量耶稣的价值，重点是在你心中对耶稣的价值有多少。因为耶稣在你心中的价值有多少，你所愿意摆上的就会有多少。耶稣在我们心中的分量有多少呢？我们所相信的耶稣，我认识他吗？我渴慕他，爱他吗？我是否愿意像玛利亚一样，也愿意把自己最珍贵的奉献给主吗？玛利亚的奉献是不计代价的，我是否有这样的心智，不计代价的跟随主？可能你会说，哎呀，这个什么不计代价哦？这个不计代价可能是传道人啊，可能是牧师啦，可能是宣教士啦，或者是特别有呼召的人才会这样子不计代价的跟随主。不全然是这样的。我们可能把不计代价看成是一种外在的比较舒适的生活的形态，这个只是一部分而已，但不全然是这样子的。什么是不计代价的跟随呢？不计代价的跟随是内在生命的改变。好，请在休息单上写上内在生命，生命在上面。不计代价的跟随是内在生命的改变。内在生命的改变，这不是传道人的专利，内在生命的改变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权利和义务。内在生命的改变是让什么？让耶稣的生命一点一滴的成型在我的里面。可是在这成型的过程当中，在这个成型的过程的当中，我会有很多自我内在的冲突。因为当圣灵光照我的时候，我会不断的看见面对自己的软弱，看见自己的自私和污秽，看见自己的不足和自以为是。基督教的信仰不是，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不断改变自己，让自己成为一个圣洁生命的过程。请在写字单上写上自己。我们的信仰是一个不断的让自己改变，让自己越来越怎么样，越圣洁的生命的一个过程。因为天父说，你们要什么？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这个圣洁是一个不计代价的路程，是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终点。我们都说信耶稣得永生，我们要得永生。什么是永生？什么是永生？你们觉得呢？永远跟天父在一起，然后呢，永生。永生的一个基本的概念是什么？就是永远跟谁在一起？跟天父在一起，对不对？我们怎么样跟神在一起？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们做了很多事情吗？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我生命的改变。天父说，非圣洁不能怎样见神的面。是因为你不断的改变，生命不断的调整，不断的面对圣洁的生命，以至于你可以站在神的面前，跟永生神的上帝同在。永生是什么？永生就是跟神同在一起。你怎么跟神同在一起？是因为你生命的不一样，因为是你的生命的圣洁，让你可以跟神在一起，是因为有那圣洁生命的过程。所以玛利亚在这个地方，她认识耶稣基督的价值，她孤注一掷的，她不计代价的摆上最珍贵的。耶稣说什么？这是一件美事。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是否愿意因为爱耶稣的缘故调整自己，改变自己，将这个最珍贵的摆上呢？你可能会说，哎呦，什么是珍贵啊？50万吗？100万吗？珍贵的是什么？珍贵是我所看为重要的，可能是我无法放下的，甚至是可怎样被他掌控的。这个珍贵不是用物质来衡量，这个珍贵可能是我放不下的面子，可能是我不想要饶恕的愤怒，这个愤怒对我来讲很珍贵，我放不下他，这个人让我实在太生气了，背叛我，我要一直拥有这个愤怒，因为我很珍贵这个愤怒，他让我可以有活下去的意志。这个成语说什么什么什么不晚了，我突然想不起来。 君子报仇 三年不晚，那个恨让我可以持续的活下去，这个是我放不下的珍贵。谢谢师母。所以这个珍贵也可能是什么？可能是我想要保护自己的一种安全感。对法利赛人或者是对文士来说，耶稣的出现带给他们极大的威胁，因为有许多人跟随耶稣，耶稣行神迹奇事，耶稣生动的讲解圣经，这些都带给他们权柄还有地位非常大的威胁。这个权柄地位甚至是这个传统，对法利赛人文士来说是他们的放不下，是他们的拥有的珍贵。法利赛人和文士所嫉妒的，所嫉妒耶稣的，会不会成为我们的嫉妒呢？当我们看到别人，哇，教会好大，哇，人很多，看到别的牧师，哇，怎么这么会讲道，哇，又呼召，哇，几十个人信主，我们会不会像法利赛人一样，看到别人这样之后，我们变得想要抓住自己的权力和掌控，变得自以为是，刚愎自用，这些都有可能成为我们放不下的安全感，也会渐渐成为自我的保护和隐藏，这些都会在无形当中成为我们里面的珍贵。当然这是不好的珍贵。我们是不是愿意因着耶稣的缘故改变自己，脱去这些虚假的外貌？我们要常常检视自己的事工和心态，也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所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不论是外在的，不论是内在的事情，他都想要成为我们的珍贵和不舍，来取代耶稣自己。你最在意的是什么？你最放不下的是什么？你最宝贵最珍藏的是什么？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是不是愿意为了耶稣改变自己，将自己最珍贵的摆上？当我们愿意这样做的时候，耶稣他会说，孩子，你做的这是一件美事。好，第二点，玛利亚和耶稣同在。好，好像学习单上也有一个，是不是要写同在，对不对？好，这边有常有和不常有的同在。第一点，常有和不常有。耶稣说，你们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却不常有我。这句话有一个相对性，一个叫常有，一个叫做不常有。我们需要学会去分辨什么是常有的，或和什么是不常有的。对门徒来说，常有的是什么？经文里面说什么？对门徒来说，常有的是什么？是谁的需要？穷人的需要。门徒看见这些需要，这些需要是什么？都是事工。这些需要是什么？是事工的拓展。这些需要是软弱跌倒的弟兄姐妹需要扶持。这些事工是社会福利的事工，是教会的事工，是我们刚才谈到很多的，不管是社青、儿主、学青，很多很多的事工，这些都是常有的事工，也是我们最容易看见并且投入的事工。但是那不常有的是什么呢？那不常有的就是与耶稣的同在，也就是我们与耶稣的关系。耶稣的意思是，不要把常有的事工取代不常有的耶稣。简单的说就是什么？不要用事工怎样来取代耶稣。下一章了，谢谢。不要用事工来取代耶稣。我们常常会听别人说类似的话，特别是当我们事工很多很忙的时候，就会有人说，哎呀，不要用事工来取代耶稣。可是当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可能我们并不明白这句话真正的意思。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是不要用事工来取代自己生命要面对的调整和改变。 当我们用许多的事工来填满服事的时候，我们会逐渐的失去面对自我生命的能力，也会逐渐对耶稣失焦。耶稣不是不看重这些事工的重要性，但是耶稣的焦点不是这些事工。哎呀，你太快放出来了，我要问大家这个问题。耶稣，你认为耶稣的焦点是什么呢？耶稣的焦点是我们。我本来 OK 没关系，耶稣的焦点是我们。这些事工是为了谁？是为了你，是为了我。我们不是为了事工，可是事工是为了谁？事工是为了我们。好，请大家写哈，焦点不，耶稣的焦点是我们，我们不是为了事工。所以耶稣的焦点是我们，我们不是为了事工，但是事工是为了我们。事工的目的在帮助我们怎么样，可以更认识神。事工的目的在帮助我们可以有改变跟调整的机会。回到刚才的第一点，我们说到要将这最珍贵的摆上，那我怎么知道我最珍贵的是什么？我怎么知道我要摆上的是什么？就是当我们在事工的里面，在服事的当中，当我们去传福音，去服侍人，去靠近人，去关心人的时候，我就发现我里面的冲突跟挣扎。那个冲突跟挣扎，就是我以为的珍贵，就是我所放不下的。这时候我要摆上，我要改变。事工的焦点是你，是我。事工的过程是让耶稣自己一点一滴的成型在我们的里面。好，学习单上面有地方要写耶稣哈。事工的过程就是让耶稣可以成型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因着耶稣的生命成型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生命可以变得更谦卑，我们生命可以变得更温柔，更怜悯，更愿意饶恕，更愿意与人互动，更愿意去关心人，愿意有神的公义是非的彰显。常有，我们刚刚谈到的是常有跟不常有。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常有的是什么呢？是常有外在的事工吗？还是因为常有这些事工而拥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呢？我们会不会因为这些常有这些事工，处理这些事工，反而忽略了更重要的面对自己的生命？处理事工是什么？处理事工，这个叫做宗教。面对生命是什么？面对生命，这个才是信仰。好，学习单上请写上宗教跟信仰。当我们在处理事工的时候，这是在处理很多的行政事务的时候，这是宗教。可是当我们真正面对自己生命的时候，让耶稣的在我里面的时候，让耶稣生命在我里面的时候，这个才是真正的信仰。我是在宗教里面，还没有到那边哦，先回去前面。我是在宗教的里面，还是在信仰的里面呢？这个答案只有自己知道。我们常有的是什么呢？愿我所亲爱的弟兄姐妹，常有的是生命，是信仰，而不是宗教。好，第二个是同在。门徒三年和耶稣生活在一起，但是耶稣说，你们常有穷人与你们同在，只是你们不常有我的同在。玛利亚虽然没有像门徒一样跟随耶稣，但是耶稣说，玛利亚已经选择了上好的福分。她专注地听耶稣的讲道，她常常思想耶稣的话。虽然玛利亚不像门徒长时间跟耶稣生活在一起，但是玛利亚却是常常与耶稣同在。也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玛利亚她可以明白耶稣他将要受苦的事情。门徒和耶稣生活在一起，但是他们的心却没有真正和耶稣同在。反映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上，其实或许每个主日我们都来参加崇拜，每周我们可能参加周间的参加小组，看来我们好像有一个信仰的生活。可是我们要问我自己，我的心有常和耶稣的同在吗？耶稣的名字是以马内利，对不对？以马内利的意思是什么？就是神与我们同在啊。神已经他赐给我们一个应许，就是他要与我们同在啊。这是一个应许，同在它是一个应许。可是应许会不会白白临到啊？ 就像我现在对你说哈，我这只手表给你，那你要怎么得到它呢？伸手拿，对不对？怎么伸手拿？就是你总是有个主动嘛，不管你是坐着或者是你出来，你总是有个主动，怎么样？主动的态度，你要去拿它嘛，对不对？应许给你了，你要去拿它才对嘛。如果你不想要领取这个应许，即便说好，我这边有10个手表要给你，你拿得到吗？因为你不想要嘛，你就不会得到它呀。上帝应许他跟我们同在，这是上帝的渴望。旧约圣经从旧约到新约，上帝透过会幕，透过圣殿，在经文中他一直表达他渴望与他百姓同在的心意。现在这个心意透过耶稣基督已经实现了，上帝已经与我们同在了。但是我要问我自己，我自己有与神同在吗？同在是需要相处的呢。什么叫同在？一个人算不算同在？两个人以上才算同在嘛，对不对？有同是至少是两个人以上才叫同嘛，对不对？一同是我不可能一同啊，是我跟他哦，我们一同去做什么事情嘛，是两个人以上嘛。同在是什么？是两个人以上才叫同在啊。同在，上帝已经与我们同在了，但是我自己有跟神同在吗？同在就是要相处啊，这个是需要花时间的。如果我没有拨出时间跟上帝相处，那同在的上帝在不想要花时间跟他同在的人身上，坦白说也好像不同在一样。我再说一次哦，同在的上帝在不愿意花时间与他相处的人身上，也好像没有同在一样。上帝是信实的，他已经实现他的应许了，他一直都在。但问题是我在哪里？问题是我们自己不在。耶稣对门徒说，你们不常有我与你们同在。这句话对照出玛利亚是一个常和耶稣同在的人。这个同在，这个关系，耶稣说这是一件美事。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鼓励你，我真的鼓励你，你要花时间与上帝同在，因为上帝渴望与我们同在。不论是透过读经、祷告、灵修，透过在生活当中与神的相处，透过去服侍人、去爱人，这些都可以经历上帝的同在。上帝的同在是随时随刻的，是可以经历的。但是怎样？你要花时间去经历它。它不是一触可及的，它是需要你一点一点渐进累积的。可能当下你不觉得是神的同在，甚至你以为，哎呀，这是一个苦难，风浪来了，很痛苦。你会发觉说，哎呀，神根本没有同在啊，这么大的苦难怎么会是神同在呢？可是当你一回想起来的时候，你却有说不出的感恩，你却看见有许多说不出的恩典，因为那时候知道上帝真的与我们同在。当我们愿意这样子去经历上帝同在的时候，天上的上帝，天上的父会对你说，孩子，这是一件美事，这是一件美事。好，第三点，玛利亚表达爱的时机。好，学习单上写上时机哈。玛利亚她告耶稣的这个时机点，绝对不是偶然的，因为一旦耶稣他进入耶路撒冷之后，他就不可能有机会可以去告耶稣了。在耶稣要预备受苦难之前，他用真拿达香膏耶稣。玛利亚他没有任何一句话，他用他的举动表达他对耶稣的爱和不舍。为什么玛利亚他可以抓住这个时机点来膏耶稣呢？回到我们刚才所讲，因为他跟耶稣的关系，他常常和耶稣同在，以至于他明白耶稣所将要遭遇的经历。当玛利亚用香膏对耶稣表达爱的时机，圣经里面没有说耶稣有什么特别的反应，比如说让耶稣更有勇气的进入耶路撒冷，圣经里面没有这样子说。可是我们相信，当玛利亚告耶稣的时候，耶稣他对于自己要进入耶路撒冷受苦的这件事情，一定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感受。因此耶稣才会在第9节说，我实在告诉你们，普天之下无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 亲爱的弟兄姐妹，什么时机点可以对耶稣表达我们的爱呢？其实我们随时都可以向耶稣来表达，或许就是现在这个时候，或许是在我们很兴高采烈的时候，也或许是在我们忧伤难过的时候，也有可能是我们遇到困难踌躇不前的时候。可是不论什么时候，当我们愿意这样子把握每个机会，把握时机来回应耶稣的时候，来爱耶稣的时候，他会说，孩子，这是一件美事。好，结论，人人要说说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因此耶稣称赞那个女人说什么？普天之下不论在什么地方传福音，也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从刚才我们分享的内容，这个女人玛利亚，她对耶稣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呢？第一个是什么？认识耶稣的价值。我们一起来念，好，一个认识耶稣的价值，第二个常与耶稣同在，第三个表达爱的实际。当我们认识耶稣的价值的时候，愿意将自己所珍贵的摆上，这个珍贵是自己所爱的，也可能是自己放不下的，我要调整自己，把这些我以为的珍贵将自己献上。第二个，我们要常与耶稣同在。事工的目的和焦点不是教会有多大，信徒有多少，当然是我们要去努力的，可是事工的焦点是我们的生命改变了多少。除了我自己生命的改变之外，我们更需要认识耶稣，花时间与耶稣相处，去经历耶稣与我们同在带来的美好。第三点，就是表达爱的时机也很重要。我们随时都可以向耶稣表达我们对他的渴慕和爱慕，可能是这个时候，可能是在家的时候，可能是你在公司的时候，可能是你在跟人家聊天相处的时候，都有可能。所以从这三个角度，价值是关于人的价值，同在就是跟耶稣的同在，跟耶稣的关系，时机就是表达的时机，来看耶稣的美和世界定义的美有什么差别呢？第一个，耶稣说的美和一个人的价值有关。不论你是什么样的人，你的生命是宝贵的，是有价值的，每一个生命都是有价值的，因为耶稣为每一个生命钉死在十字架上，生命的价值是美。第二个，耶稣说的美和生命的改变有关。上帝是按着他的形象和样式创造我们，上帝把他自己美好的属性跟性情放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可是因为罪的关系，使我们远离上帝创造我们原本的形象。但是当我们更多与耶稣同在，更多的有耶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改变自己，我们就越靠近神，这样生命的改变，耶稣说什么？这个是美。第三个，耶稣说的美和表达的时机有关。不论我的生命再怎么样有价值，我的生命再怎么样有主的同在跟改变，可是我如果无法表达，我无法将生命的价值、生命的改变，把拥有耶稣基督在我里面的生命分享给别人，这样的美还不完全。因为能够分享的生命，耶稣说什么？这是美的。其实在每一次幸福小组的时候，我们看见服事的同工分享自己生命的故事，我都好感动。因为每个生命的过程都怎样，都好苦。玉珍姐，对不对？每个生命的经历过程都好苦，但是因为经历主耶稣的恩典之后，那好苦的生命变成怎么样？变得好美。最让 Best 感动的是什么？都是这些生命的故事。因为本来好苦，可是哇，他怎么可以这样分享呢？哇，他的生命怎么可以这么的不一样呢？最感动 Best 的其实都是每一个生命故事的分享。所以一个能够分享的生命真的好美。因此耶稣的美和世界所定义的美差别在于哪里？差别在于耶稣的美是关于一个人的价值，关于一个生命的改变，这个改变是因为和耶稣的关系，关于一个分享表达的生命，这就是耶稣所定义的美。这美和世界所定义的美是不一样的， 这是每一个生命中所绽放出来的花朵。所以耶稣说这是一件美事，这件美事是一个女人她不计代价的对耶稣所摆上的一件事情。耶稣说普天之下都要纪念这件美事，不只是在耶稣的身上发生，这件美事在普天之下，也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正在发生。因为我们身旁，今天是母亲节，因为在我们身旁都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她接纳我，她肯定我的价值，就像玛利亚一样。这个女人在我软弱的时候，她仍然不放弃我，她把我放在她的手掌心中，常常挂念我，为我祷告，就像玛利亚常常与耶稣同在一样。一旦随时只要有任何的机会，她都愿意把她最好的给我，就像玛利亚她可以把握时机向耶稣表达爱一样。这个在我们身旁的女人就是我们的母亲，是你的母亲，也是我的母亲。上个礼拜母亲节庆祝会的最后，寇曲他播放了一个母亲节的影片。那时候我看见我的母亲，她穿着一身鹅黄色的套装，坐在应该是玉珍姐的那个位置地方吧，差不多是那个位置，就是在那个位置上。当许多孩子拿着康乃馨去送给母亲的时候，我发现我母亲的身旁都没有人。我看了看影片的当下，我是觉得很惭愧，因为那一段时间我每次回来新竹，其实内心都很挣扎。生命经历在人生低谷的时候，好像只有想到自己的痛苦，那时候顾不了别人。但是我的母亲她没有放弃，她仍然不断地为我祷告。可是那时候的我已经无法承担和面对母亲的爱。的确我很后悔没有多花一点时间陪陪妈妈，可是看着影片妈妈一个人坐着，孩儿不在身旁承受孤寂，可是她却有一个坚韧的神情，我想她的一生真的可以用坚韧来形容。我感谢天父赐给我有这样的一个母亲，我的母亲是这样子，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妈妈也都是一样的心情。或许有些长辈他表达爱的方式和我们不一样，可能他们曾经受过伤害，他不知道什么是爱，也不知道如何表达爱，甚至是用一种伤害的方式来对待孩子。其实当我成为父母的时候，我也看见自己的有限和不足以及不完全，我也曾经情绪暴怒的对待我的孩子，我说的是暴怒哦，把他拖出去。可是当我安静之后，我在回神的时候，在想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情绪，因为我从来没有这样对待过我的孩子。从他们小时候，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坐在床边讲故事给他们听，到了大一点，每天晚上也是一样，每天晚上 在床前读经祷告完之后再让他们睡觉。可是我怎么会有这样的情绪，我自己不明白。若不是因着神的爱怜悯和恩典，我想我可能会对我的孩子或者是身旁周遭的人会做出更多的错误的对待和伤害。我们愿意肯定也相信每个孩子都是妈妈心中的宝贝。玛利亚为耶稣做了一件美事，我们的母亲或者是我们自己为孩子所做的，何尝不是一件美事呢？今天的主题是这是一件美事，是玛利亚坐在耶稣身上，但是这一件美事也是母亲坐在我们身上的，也是我们非常愿意坐在孩子们的身上的。再反过来想想，孩子们是心中的宝，那妈妈在我们孩子的心中的价值有多少呢？妈妈坐在孩子的身上是一件美事，那孩子们呢，是不是也可以做一件美事在妈妈的身上呢？人家说爱要及时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是母亲节，让我们纪念感怀母亲为我们所做的美好。或许过去有一些错误的对待，但是不论是好的不论是坏的，让我们可以对她说，妈妈我爱你。像这个时候我可能没有办法对我的妈妈说我爱你，但是我想很多人还是有很好的机会，你可以回去跟你妈妈说，表达你最真诚的爱，说妈妈我爱你。耶稣说这女人做了一件美事，这个女人不单单是一个妇女，这个女人其实也是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做一件美事， 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在让我们做一件美事，在孩子，在父母的身上，在周遭的人事物当中。我们的生命还是有很多的缺点，我们的父母也有很多的不完全，连我们的孩子一样会有很多的不成熟。但是因为我们认识谁？我们认识上帝，我们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对不对？所以让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因着耶稣基督都可以变得美好，每一个人生命都可以变得美好，并且让我们所做的，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让别人看见的时候都说什么？这是一件美事。直到耶稣再来的时候，他看见你说：“孩子，你做的是一件美事。”我们一起来祷告，请帮我放声，谢谢。亲爱的天父，谢谢你，谢谢你赐给我们母亲。借着母亲，你 给我们生命；借着母亲，爱我们，养育我们，使我们成长。在生命成长的过程当中，虽然有些父母有不好的对待所造成的伤害，主啊，我恳求你饶恕，我恳求你赦免，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或许在夜阑人静的时候，他们也很后悔，后悔说：“我为什么会这样对待自己的孩子呢？”主啊，恳求你让我因着认识你，可以再次接纳他们，去爱他们。主啊，是的，让这样的伤害不会再影响我们的下一代。主啊，是的，在这过程当中有美好的回忆，是的，主啊，就让这回忆成为恩典，成为祝福。今天是母亲节，我们要祝福在座的每一位母亲，愿神纪念母亲的辛劳，愿上帝救赎恩典的大能所带来的祝福常常与我们的母亲同在。愿我们的母亲在主你的恩典的当中，在你恩典的手中得享平安和福乐。主啊，是的，今天这段经文是一个女人做一件美事在耶稣的身上。愿我们每一个人在耶稣基督里可以真的认识自己生命的价值，可以看见自己的生命的意义，可以发现自己生命不再是没有盼望的。让我们常常有耶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我们可以去分享，以至于我们可以去爱，以至于我们可以去关怀有需要的人。主啊，让我们一个人都有这样一个美好的生命，让我们可以做一件美事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不只是一件，甚至两件、三件、很多件。主啊，是的，直到你再来的时候，你说：“孩子，孩子，我所爱的孩子，你在这世上所做的真是一件美事。愿你自己的名得到所当得的荣耀。”我们将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美善的名求，阿门。 好，我们谢谢传道。